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小说 圈子圈套第一部，演播文天。 晚上十点多，小谭赶到三里屯的爱尔兰酒吧。我前方一张木头桌子，有三个女孩坐在桌旁的木头长凳上，一个手里把玩着饮料杯子，一个嘴上判断出这三个女孩子也都是写字楼里的上班族，可能是前台、秘书或助理什么的。小谭顺着他们盯着的方向看过去，靠墙是一个长沙发，沙发虽然还算干净，显然已经很沙发上靠着一角坐着一个男人，三十多岁的样子，很白净，衬衫也是雪白，而且挺阔的，好像没有一丝褶皱。他悠闲地翘着二郎腿，能一眼看见蓝黑色的西服裤子笔挺的裤线。看得出来是仔细地搭上去的，不会把西装压出任何折痕。一条领带被细致的折叠，看，另一只手搭在沙发的扶手上，沙发前面放着个当做茶几用的木头案子，案子上面目光都截留到自己的身上。他向这个男人走过去，站在木头案子旁边。老板，咋了？示意小谭坐下。哦，刚到一会儿。小谭坐下就说，老板，你是看见那几个女孩才坐这儿的？看见了那三个女孩，三个女孩冷不防红军直直地看过来，赶忙把目光转开了。三个人几乎同引力啊，今天我也沾沾光。红军不搭理小谭的话，直接说，哎，我说怎么约这么晚呢？给我选这个地方是什么意思啊？小谭陪着笑说，我以为你今天得陪 Peter 到挺晚呢。怎么着，你也郁闷，也想让我给你解解闷儿？小谭连忙边摇头边摆手地说，不不不， 小谭点了一杯嘉士伯，红军要的是健力士的黑啤。等两杯啤酒送上来，红军举起酒杯，我从他那儿套出来，余威今天也去了香港。另外，何氏法律部的一个女孩告诉我，他们审过两个买软件的合同。在何志企划部做什么新策略新产品规划的，说他们头和科曼的渠道发展总监谈过不止一次了。像是自己对自己说，已经不要再有什么侥幸心理了。陈总到香港，看来一定是去和新策略新产品规划，科曼的渠道发展，你把你同学怎么告诉你的都原封不动地说一遍。同学说，何志一直在准备做一种新产品，他们企划部经理让他搜集过几家软件公司的代理商的网络情况。带他去，具体谈什么他也不知道，都是他经理直接向陈总汇报的。红军想了想，把杯垫儿往案子上移。但马上又恢复了平常的样子，说，陈总也和我说过，他们要推出一种新产品。现在想也觉得奇怪，如果新产品还是家电，那咱们和他们的研发部门那么熟，早应该听说了。因为是全新的产品，所以销售渠道也得是全新的。谁来帮何志做新渠道？科曼。科曼为什么要帮何志？沾来的一根细小的线头弹掉，悠悠地说，我们不知道很多很重要的事情，不说才怪呢。问的软件不能装在何志现在那些 Windows 服务器上呀，这何志舍得再花钱买硬件吗？而且他们都决定和咱们签合，比耍猴耍得惨，惨得多。买新硬件能花多少钱呢？可自己从无到有建代理商，合适的条件，何止就买 SE 了。让我把 Peter 请来准备和他们签合同，这是做给科曼看的。陈总，还有赵平凡，和咱们关系都很不错呀，都快像一家人了，怎么也会这么毒呢？ 戴维的，谁和你是一家人呢？余威怎么做是他的事，你也永远不要以为客户真和你是一家人。如果咱们自己小心，他们算计不到咱们。这次不怨别的，是我太想拿到这个项目了，考虑了太多。他的眼睛问戴维，记得我以前说过的怎样才算成功的销售吗？红军把目光从小谭身上移开，又像是自言自语般喃喃地说，怎样算最合着让我相信的东西啊？小谭真傻了，他把酒杯往案子上放的时候差点掉到地上。他已经知道了，我告诉他这个项目肯定出问题了。你放心，他发火。提成大大的，全年的指标也都超额完成了，后几个月可以开始跟踪明年的项目了。这下可惨了，又得找。浦发集团那个项目吧。红军没有说话，他心里想，这个小谭真是不知道事情的轻重。是一个不错的销售人员，可是在这种关键的时刻，是一点都不能为自己分忧，不能帮自己支撑一下。如果红军不是他老板，而换成什么其他的人，像小谭这样只知道一个心眼做销售，恐怕是没有。自己的家，他以前似乎从没有过这种强烈的想逃回家的感觉。在过去，这宽大的近乎冷，所以他已经慢慢地养成了别人难以想象的承受力。他有时候会想起范仲淹在岳阳楼越能体会到这句话当中的真谛，也越发体会到这种境界的遥不可及。可是今天，不对，不是蹦极，而且远不如蹦极。红军脑子里想着，他是正在巅峰上自我。让他最终平安落地的绳索。现在已经落到底了吗？红军想。红军进到房间里面，立刻感觉自己的筋好像被抽走了一样，要瘫在地板上。 是啊。起。旁边不再有人，不再需要演戏，真自在啊。红军一屁股坐在地板上，到一分钟，红军的头就耷拉了下来。是啊，自己的家，原来就是个没有别人的地方。没人的地方逃避一下，现在已经又想要个人陪了。他就是这样的不满足，一路追逐着要更红军脱了衣服，刚要洗个澡，手机响了，他不禁哆嗦了一下，难道今天还没过去？难道还有什么？来了精神，拿起手机看了一眼，立刻按了接听键。不等琳达说话，直接说：“正想你呢，刚要洗澡。”红军等了一会儿，等到的却是琳达问他：“ 哎，何志怎么了？明天的活动怎么都取消了？”通知说明天的活动取消了，哎，怎么回事啊？ 红军硬着头皮，向他本来认为最不必解释的人在香港签了合同了。这回轮到琳达沉默了，红军也就静静地等着。红军忍不住苦笑了一声，我又不是常胜将军，又不是没被别人骗过。 都不签了，照样可以向媒体宣布你的任命啊，怎么全取消了呢？还是只先在公司内部宣布？那有什么意义？ 弄得更想笑，这滋味真难受。他耐着性子说：“我的傻丫头，也不是到底让不让我当这个正式的首席代表，现在的问题是我还能不能在 ICE 待下去。”只以为电话断了，下意识地把电话从耳旁挪到眼前看了一下，显示还在通话中啊。怎么会呢？不过是一个项目嘛，而且是 David 做的呀，为这么一个合志就不让你干了。 说到这些，他反而变得坦然了。这你不懂， Peter 不会这么看的。的安排全取消，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他怎么交代啊？你不明白，美国人是经济动物，而英国人懂。 录音张笑音，责任编辑吕鲁波，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请收听王强的成名作长篇小说《圈子圈套》第一部，演播文天。 沙发太软，红军的腰陷进了沙发里面，身体窝着并不舒服。爸，如果是红军打过去的电话，他也常会问，你是不是想我过来？然后都常常会立刻挂上电话。在沙发上留下的味道，那味道曾经让他兴奋，现在也让他感觉到一丝暖意，好像自己周围有场就显得越来越弱，他就快掉下去了。红军真想对着手机说，我想你过来，人好像都已经离他越来越远了。第二天晚上，红军整个白天异常的平静，好像一切都没有变，而红军却感觉好像一切都已经变了。事情今天虽然似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却让红军觉得漫长得多，因为他知道那个一杯。以往皮特来北京住这家饭店的时候，他们常常是在楼上的豪华阁贵宾廊谈事儿的。你说来吧。红军坐在软椅上，面向酒吧的入口，从入口望过去就是饭店都很熟悉，但是对嘉里中心的印象却非常的深。已经开业几年了，红军却觉得在很长时间里他的位置反而是个缺陷，交通拥堵，周围全是工地，深刻就是因为红军觉得他们的销售在北京的豪华饭店中是做得最好的。找机会是啊，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自己居然还有心思琢磨别人的生意经， 还惦记着要和人家切磋。在手指间倒来倒去，像玩弄着一张扑克牌。Peter 也看见了红军，脸上立刻露出笑容，扬了一下。两人都坐下来，四把单人软椅围着一张小圆桌。以往红军和 Peter 都是挨着坐的，汤力士就好了，你随便点吧。Peter 也笑了笑，摇了摇头。这时侍者也已经走了。先开了口。怎么样？各方面都还好吧？这样泛泛的随便一问，红军却很难。Peter 也会哈哈的笑起来。可是现在，红军的感觉却是糟得不能再糟了。当然，也不能。红军也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但没有说什么。这时侍者端着杯咖啡送了过来，仿佛一直以为可以得到这个项目。总部很了解这个项目，他们一直在等着我们的好消息。何止这项目丢了，我们不再探讨了，我们要考虑的是未来。红军专注地听着。并不是说就这样轻易地把这一页给翻过去了。他的意思恰恰是为了未来。首先要把核制项目撤。Peter 等了下红军，见红军没有说话的意思，便接着说：核制这个项目丢掉。该区今年的业绩指标能否完成也是个问题，但更重要的是你和我。而是我们的信誉。我们曾对总部说这个项目没有问题，结果事实变成是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找到了问题，并将很快的解决问题，这样才能重新建立我们的信誉。的感觉。 这本来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而且和他的前途性命攸关，可他真觉得好像有什么地方特别好。其实都是在说我，只是碍于当着红军的面才只好说我们，似乎把红军也照应了进去。Peter 好像又在等着红军说话，可是红军仍然只是一脸专注地看着 Peter， 没有任何要说话的意思。 Peter 有问题，然后再商量如何解决。红军知道这一刻终于来了，他清了清慷慨赴死的英雄似的，又一次憋不住要笑出来，但他再一次控制住了，没有流露出半点，而是非常，你肯定觉得难以接受，过于自责，但这样对你不公平，因为你毕竟不是直接负责这个项目。所要找的问题更不够格由 Peter 亲自来解决。显然把小谭抛出去并不能改善David 是做销售的，他当然对输掉项目负有责任，但是何止这么大的项目，你没有考虑过让 David 离开公司？没有。虽然输掉了何志，可现在离从来没有违反过公司的规矩，我们应该给他机会。如果他到年底时没有完成定额，我们可以不和他续签合同。Jim， 何止项目不是一个简单的项目，输掉它后果显然是很严重的，我们必须要有人为此负责。我对输掉何止项目负全责。 Peter 紧接着问，你是说你准备我不辞职，你可以终止我的合同，或者说你开掉我。说完，红军专注地看着动了一下，把翘着的二郎腿放下，身子向前探过来，用非常诚恳的口吻对红军说，不。 坐得挺直了一些，听 Peter 接着说。 Jim， 我知道你是个负责的人，但我们这次的运气太好。方法是你提出辞职，然后我接受你的辞职。皮特说完，发现红军并没有任何反应。要去尝试新的机会，你和公司都不丢脸，也可以温和的分手，不是很好吗？对了，公司但红军心里很明白，他必须坚持住。虽然作为败军之将，马上被扫地出门的人，他不紧不慢地说 ：“Peter， 正是因为考虑到我下一步的职业机会，我才决定宁可被开。”但是我不想离开这个行业去重新从零开始，所以我宁可不要 SE 给我任何补偿，我宁可 SE 把我开掉，我也不公司去工作，当然也可以去你的竞争对手那儿，当然我不会违反我和公司签过的保密协议。